关于那个控制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特别的不喜欢，不管是被控制还是去控制，这样的感觉都是我觉得很不好。既然都选择了对方，也爱他，就要去尊重他，相信他，不要有那种质疑，然后每天控制他的行为，他的去处，这样子哪里还是什么爱啊，简直就是给对方一种压力。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不仅要在空间上给恋人一定的自由，也要在情绪上给他一个梳理的空间吧。有的人就是控制对方要天天的黏在一起，或者是非得要在一起生活工作，这样子对方被控制的对方会很感觉到特别的累。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爱情嘛都是需要距离的，心灵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说被控制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去控制也很不好。 说起来控制欲，我觉得控制欲总是掌握在两种人手里，其中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强势的性格。如果不想被控制，要么就要有能力，要么就要有气势。 我个人认为控制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形容词。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感情很好的情况下，互相扶持，互相理解，然后呢，互相对自己有约束，这是一种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是他要把控属于自己的一切，夫妻情侣之间也应该有秘密，也应该有边界感。所以说如果过度了，控制欲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适当可能为感情升温加火。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一个女孩在微博私信我说，蒋同学，我觉得被爱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我很不解，通常被爱的不都是幸运的那一个吗？可是他跟我说，不被信任的爱太累了，活在对方的占有和控制中太辛苦了，我没办法再爱下去，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了。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经常翻看她的手机，甚至将她的微信 QQ 里面经常联系的异性好友全给删除，不允许她参加任何有异性的聚会，逛街必须要带着她，或者要告诉她几点出去几点回来跟谁一起。甚至女孩找工作时，只要是有跟男士接触的工作，她都会拒绝她参加。女孩每次去健身房，男朋友都有偷偷跟踪，女孩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社会不安全，怕女孩被骗。女孩说，他对我的爱像一场病态的绑架，他给我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点心疼这个男孩，或许他只是想珍惜却用错力气。这个男孩大概是因为内心不够自信，害怕女朋友被外面的诱惑所吸引，加上自己占有欲太强，就一直强行把自己的爱推给他，把他拴在身边。我觉得这个男孩心里是爱他的，只是他不懂得如何用语言和行动来证明，错的表达方式反而让爱的人一退再退。对于爱的人，我们总是想珍惜，又爱得太用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个能让你活得最像自己的人，才是懂得用最正确的方式爱你的人。我想把这句话告诉那些爱得太用力的人，那些明明想珍惜又浑身坏脾气的人，永远不要以爱之名去绑架一个人。 爱一个人不是给对方压力，也不是束缚对方。爱一个人是让他可以在你的爱里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爱对方的，我们也很不解，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要离开我呢？其实我们只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生活，我们总是拿着爱的名义去绑架别人，这反而是自私到极致的表现。你只希望对方成为自己内心中所想的样子，没有在意过对方是否喜欢这种样子。你总是口口声声说我爱你，但你到底该怎样去爱一个人？怕他受伤害，所以就把他囚禁起来做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雀？怕他被别人骗，就把他与世隔绝，只待在你身边？那些所谓的伤害，都是经过你脑海中特定的环节，仿佛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败你们爱情的往往就是你的想象力。爱是给对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放手让对方成长。爱是我选择了你，我便相信你，即便前方的路充满了诱惑和未知的风险。因为那个人是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披荆斩棘地回来。人格越独立，爱得越单纯。在一段恋爱中，不要因为爱就去强迫一个人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感情状态是绝对占有，相对自由。爱是成全，爱是让对方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前方有一条我曾经跌得面目全非的路，而他执意要去，我希望我爱的方式不是拼命拉着他说太危险了不要去，而是给他准备耐穿的鞋子，告诉他第二个路口的地很滑，第五个街道上有小偷，告诉他去吧你可以的，告诉他记得早点回来。爱是一方愿意主动为另一方改变，但改变的前提是另一方足够优秀，优秀到别人觉得为你做出改变我心甘情愿，优秀到别人不断努力只为了证明我足以与你相配。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平等的，没有束缚也没有强迫的去爱一个人多好。不需要总是小心翼翼，也不需要患得患失，给对方足够的信任和空间，相信自己，也相信那个你爱的人。三分爱人，七分爱己，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我们共勉之。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爱情中的控制欲，指的是自己对另外一半在一定程度上的绝对支配，不允许对方在言行上违背自己的意愿。亲密关系中，恋人对另一半的控制可以说是控制欲表现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而很多人因为自己太强的控制欲引起对方不满甚至反抗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谈恋爱时要学会留给另一半足够的个人空间。其实爱情中控制欲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控制欲太强才是坏事。无论男女，在感情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控制欲。控制欲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控制欲。我们打生下来到长这么大，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一些事或影响一些事和一些人，希望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够支持满足喜欢自己，这其实是人的本能。比如你想通过一项考试，于是你会认真备考，而备考则会增加你通过的成功率，同时也让你心里有数。但即便是认真复习了，考不过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再比如你想让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于是你努力学习与人交往的方式，如何赢得女神的芳心。 当然，如果你做得好，对方很可能也会对你有感觉，有助于他喜欢上你。也不得不承认，对方依然可能不喜欢你。无论是对于生活中的某件事，还是对于我们喜欢的某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做正确的事，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满足自己内心的期望。这本身便是控制欲的一种体现。可是不论是人还是事，又怎么可能百分百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呢？控制欲太强的人，往往在面对恋爱中的另一半时，希望能够对于另一半具有超长甚至是绝对的控制权。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打电话给你的另一半，希望他能够及时接起你的电话，这是再合理不过的期待了。如果对方没接，那他可能现在正在忙，或者手机不在他身边，所以可能就是没看到或者不方便接。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对伴侣充满信任，内心充满安全感的人，知道对面不方便接，可能就不再打了，或者改发微信，总之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但内心不安全感比较强的人，就会患得患失，甚至胡思乱想，接耳电话一个接一个，消息一条接一条，甚至试图通过联系对方的朋友、闺蜜、父母来试图马上联系到对方。本来对方可能是正在洗澡，所以没有听到电话，等他正常的接起电话时，他却情绪激动地责怪起对方来，还美其名曰对方不接自己电话，害得自己很担心。其实关心和控制完全是两码事，关心关注的其实是对方的心理感受与情绪，而控制关注的则是自身的心理感受与情绪。懂得真正关心对方的人，他知道尊重对方的感受、情绪和意愿，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身上。关注点更多的是在于对方的心理感受与情绪。而控制欲强的人，则往往为了满足自身的心理感受与情绪需要，会情绪化地将自己的意愿、情绪、决定强加于对方身上。再举一个例子，女友放假回家，参加一个以前朋友的多人聚会，这场聚会有男有女，而且还在白天，但是控制欲超强的男友又是打电话，又是要求视频，又是要求女生实时汇报，然后挨着个给女友这些个男性朋友发消息，说自己是女生的男朋友。男生对于自己这么做的解释是，他担心那些男的对女生图谋不轨，说自己这是在关心女生。但其实他这么做更多是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和焦虑，不能算是真正的关心，因为这么做只会让女生更难堪，更谈不上让女生产生好的心理感受与情绪体验。控制欲强的人，哪怕在道理上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真正的关心对方，而不是企图控制对方，但在实际的恋爱相处过程中也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哪怕一时半会儿口头答应下来会痛改前非，不久后又会复发。这是由于控制欲过强的人往往内心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自身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往往试图从伴侣身上找，于是对待伴侣的心态往往是索取的心态，而不是提供价值的心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稳固并且灵活的自我。这其中稳固是指一个人具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并且不会因为外界的否认或者质疑而有所改变。而灵活是指你的自我概念不会僵化或者停滞不前，而是愿意不断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并且让自己不断成长。有稳固而灵活自我的人，不会去控制别人。当你发现你不需要伴侣跟你吐露心声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不跟你说那件他小时候的创伤事件，就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受伤。当你不需要别人的褒奖

的饱满乐趣。我不觉得有什么非要不可，也明白男男女女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黑白分明。滚滚红尘里滚一滚，大概谁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前几天和朋友一起聚餐，邻座人的小女朋友发来微信：你和谁在哪里？怎么没接视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几年以来，我再没有对任何一个喜欢的人问出过最平常的那句：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也讲过，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可以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了。给足人自由，也放心让对方在自己的空间里没有后顾之忧，知道分寸感，了解人性都有的弱点，等自己玩也能和人高高兴兴的玩到一块儿去。粘人可以，独立可以，爱吃肉，能赚钱，愿意多淋一场雨，也可以多喝一杯酒。我变得更自在，更高兴，更不怕失去。可我也再没有过毫无顾忌地去靠近一个人了。这么说来，确实有叹息的感慨。可是我知道还会有更多一期一会的事情与心境，一旦过去便再不复返，所以我们才那么频繁地提及，人要有多珍惜才会不再可惜。人生是长是短，爱要正午艳阳烽火不断，还是一抹月光洒得幽幽暗暗，往后的朝朝暮暮，晚风徐徐，从哪一刻开始与另一人相关？难道真的不可求？难道真的洒脱到什么都可以不必拥有？如此种种，我没有答案，也不必有答案。不想把心老老实实地放在肚子里，倒是很愿意忐忑着，紧张着，让原本就猜不着的结局被每一个爱过的人亲手改写成另一个剧本。我不要占有你的全部，只要我喜欢你那一点点的柔情，我就想给你好多更甜的蜜意。生活好辛苦，我怎么能忍心让你有更多的束缚？如果你不是我的，至少我对你的爱也好，恨也罢，一字一句，一声一叹，全是我的。你看，少年子弟江湖老，故事里女同学的鬓角最终也会落一抹白雪茫茫。如果你能明白，人来人往，欲望占有免不了会落了空，记忆会带笑，会沉默，也会随了风，你还会不会怪这时间匆匆？我很幸运，那么烂的脾气正好用在了少不更事的年纪。以前不懂的事现在懂了，不是坏事。以前常说自己就是不讲道理，现在谢谢曾经让我如此理直气壮地 拥有过一段不用讲道理，只用讲心情的记忆。以后山高路远，我仍会不知疲倦，我要鲜活热烈地去拥抱下一段记忆，我要爱上一个你，也要爱上你身边的我自己。 输赢，爱上我失去的光阴。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情感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怪摸摸头的网友。你看到了一个姑娘，你们迎面相遇，你注意到她的脸庞，明眸皓齿，长发舒扬，她在跟身边的人有说有笑，那一刻你觉得看到了天使，就这么一见钟情了。于是你托人打听姑娘的一切，你记得她穿着某学院的院衫，谈论的是某门课的作业。从内网、微博到学校论坛，你找到了姑娘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你斗志昂扬，记住她最近听的歌，一首首学着唱，看他分享的新闻，去网上找大神们的见解，知道了他头疼的课程，恰巧也是你学过的内容，关注他去图书馆最喜欢的位置，还有常去的小吃店，越看你越觉得喜欢，然后顺理成章地去蹭课，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他为一道题烦恼的时候，你轻轻说，原来这么简单。姑娘疑惑的眼神飘过来，你感受到她的注视，鼓起勇气扭头，怎么了同学？你给她讲题，然后顺利拿到了你本已得到的她的联系方式。从图书馆到自习室，你们从专业课聊到新闻事件，再到个人爱好，姑娘惊奇地发现她喜欢的东西你也都喜欢，而你暗暗得意。一个月后，你想约姑娘出去了，你精心排练了邀约的说辞，发出了邀约，但是姑娘坚决地说，不，你太草率。姑娘说无心恋爱，表示可以继续做朋友。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觉得姑娘更加可爱，发起猛烈进攻，但礼物被退回，邀请被拒绝，姑娘也开始躲着你走。你发现强攻不成，便转为智取，继续聊曾经聊过的话题，谈论诗和远方。你时刻保持着热情和精力，姑娘的回应也越来越多。几个月后你正式表白，终于姑娘同意了，你开心得不得了，恨不得时刻黏在一起。可谁知热情消退得如此迅速，你看着姑娘发来的短信，莫名的不想回复，也不再像以前时刻关心姑娘心情的变化。他的见解在你看来也变成了争执，小请求也被你视为无理取闹。 终于姑娘淡淡提出分手，你才突然醒悟，声泪俱下，保证绝不会再如此，恳求姑娘不要离开。几番挽留后，姑娘终于同意留下，但几天后你又觉得热情不在，几次三番姑娘彻底离开了。你回想这段恋情，觉得自己难以理解，刚修剪过的草地，崭新的羊皮纸，还有迷情剂的味道，是你想闻到的最喜欢的味道，它让你愉快乃至神魂颠倒。爱人的桃面，单纯柔膝，含情的对视，撩人的声音，轻轻的触碰，爱的味道会将大脑沉睡的部分唤醒，并迅速传递到每一根神经。你羞红了脸，汗湿了掌心，加快了呼吸，你以为这就是爱的魔力，其实不过是激素的小诡计。而这些反应也并非偶然，全拜血液中新出现或突然增加的激素所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便是多巴胺。多巴胺帮助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分泌过量时会产生强烈的关注感和激昂兴奋的情绪，使人产生快乐感，于是也有了多巴胺决定天长地久的说法。但这真的是爱吗？这种爱的感觉不光是你的心上人能给你，许多其他的强化体验也可以刺激脑伪状核中多巴胺的释放，比如电子游戏，比如赌博。另外，几乎所有的滥用药物都可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这也是上瘾的初期机制，追求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大脑主要负责情绪控制的区域中，多巴胺分泌的多少与你到底有多想要某种东西有关，而和你到底多喜欢该东西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想要一件东西的占有欲垄断了你的注意力时，你就不会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了。而且即便你慢慢发现最初能提供快乐的事情不再让你快乐了，它对你的吸引力并不会减少。例如，很多药物成瘾者表示，即使服药已经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更多快感了，但他们还是会继续强迫似的去获取药物。成瘾性药物有极大的能力去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和渴望，吸引使用者去占有，去拥有。你就像是我私人的药物。深陷热恋的情侣也许会这样表达自己对伴侣的迷恋，但是这种迷恋并不该出现在一段长期而健康的亲密关系中。众所周知，成瘾戒断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况且这个对象是人而不是物的时候，那就更有必要让理智和本能好好聊聊。如果你一定要把跟姑娘聊完天就后悔的锅全甩给多巴胺，那多巴胺怕是心说这锅我不全背。人不是骨骼肌肉组成的完全程序化机械，而是能够做出改变的，有思想的，有多种可能性的。爱同样也不该是完全由激素控制的情绪和欲望。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晚安。